练够我和你相爱，一生都不更改。如高山如深海，常不见怀中爱，求一生和一世，也可相宿相栖，活着是多自在，不可以放开。